无病呻吟，开花了妆，醒着了心，爱情怎能发如幻境。黑发有雾，只想爱只有雾，浪漫满屋，手把脚也坚固，手指手指纸老虎，请别来大声装酷。黑发的 beautiful girl， 文字独一无二，独有自我风格，独有的励志本色，你眼里有天山，迷人的湖泊色，当你觉得热，全世界都有点渴。心病